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38集，抢一。座中众人原本还是笑着的，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黄符号盯着瑞王的眼睛，傅修仪也意外地看着他，明安公主面皮僵直，神情都有瞬间的扭曲。还是太子哈哈大笑着打圆场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沈小姐才貌双全，自然引得无数英雄折腰。 众人又跟着纷纷附和点头起来。瑞王似笑非笑地放下酒盏，没有再开口了。所有人都以为他不过是顺口说的玩笑话，不为别的，大梁朝的瑞王怎么可能娶一个名气的臣女呢？且不说这二人般不般配，在如今这样情势敏感又紧张的情况下，娶个别国的姑娘便如一颗不安分的陷阱，谁知道那姑娘是不是对方国家派来的探子，便是胆子再如何大也不敢冒这个风险的。众人依旧笑着喝酒吃菜，只是明安公主自从瑞王说了那句话后，整个人都陷入在怨恨的情绪里，目光中都带着恨意，看得黄甫浩连连蹙眉。总的说来，太子办的这一场府宴还算圆满，明琦的皇子们大约是想要摸清眼下秦国和大梁对明琦究竟是个什么态度。秦国到现在为止对明琦表现的都十分亲近，并未有要为敌的意思，倒是个大梁来的瑞王不冷不热，说不上亲近，更提不上敌对，倒让人不好捉摸。便是觥筹交错，众人酒酣耳热的时候，他亦是因为未曾饮酒而神态清明，言语间滴水不漏，让人沮丧。到了最后的时候，瑞王又是最早离席的，因为他的离席，明安公主的神情就更加不好了。火气极重的明安公主在回去的路上一连责罚了好几个下人，就连过来同定王叫公务函的属下都被他大骂了一番。那两人不是旁人，却是谢长武和谢长昭二人。傅修仪训斥了他们二人几句，明安公主这才罢休。等回到了定王府上，傅修仪将今日宴上发生的此事告知了自己的幕僚们，思忖着说道： 那大梁的瑞王似是对本王有些敌意，在宴上刻意打压。 傅修仪很是招揽了一批能人，作为一名皇子，除了隐忍之外，他的心机筹谋或许算不得最高，可是招揽人才的方式和恒心，九个皇子里却是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他能在数九寒天在对方柴门外巴巴一等就是一夜，亦可以为对方的家人谋划一辈子的安稳富足的生活，因此跟着他的幕僚们除了有才，也对他忠心耿耿，一旦有什么问题，他都能从幕僚嘴中得到答案。而育人之术才是一个帝王最应该学习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傅修仪的确是一个最优秀的帝王。诸位幕僚各自沉思着，傅修仪看向最前面的青衫男子问道： 裴先生可有什么见解？ 若说这里的每一个幕僚都是傅修仪信任的人，那裴郎绝对能算傅修仪的心腹。裴郎是两年前被傅修仪招到门下的，当时傅修仪看中了裴郎的才华，奈何裴郎本人并不贪慕权势，最后傅修仪也是费了浑身解数，甚至以天下大义晓之以理，才让裴郎动了心。而这个颇费了一番周折才笼络到的人，也不负傅修仪的厚望，在两年时间里替傅修仪解决了许多难题。因此到了现在，每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傅修仪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裴郎。裴郎皱眉道： 殿下可曾在别的地方与瑞王有过交集？ 傅修仪摇了摇头： 这便奇怪了。 裴郎分析： 瑞王既是代表大梁来的人， 不应该独独看中殿下。如果说之前没有交集，实在想不出为难殿下的理由。殿下并未碍着他的路，就算大梁要发难明启，找的人也应当是陛下或者太子才是。 傅修仪点了点头。 我也是这般想的，或许是为了沈庙。 殿下此话何解？ 另一个幕僚问道。 我想了想，瑞王说的那些话里同我有关系的便只有沈庙了，只是当时我分不清他是玩笑还是故意，也觉得沈庙和他没什么关联，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奇怪。 莫非瑞王和沈庙私下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这不可能。 裴郎断然道。众人都瞧着他，裴郎说话极有信服力，他在傅修仪面前说过的话或是预言总会在最后得到证实，众人对他的推测便是再不服气也得承认。 瑞王是初到名气，沈庙也是跟着沈信回京不久，在这之前绝对不可能有所联系，若是在这之后…… 裴郎拱手道。 殿下与瑞王打了这么久的交道，应当知道瑞王是一个不好琢磨的人，大梁既然派了他来出使明启，瑞王也必然是个会权衡利弊的人，这样短的时间里为了沈庙一个女人而与殿下敌对，这不符合利益。 闻言傅修仪沉吟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依裴先生所见，如今应当如何？ 既然今日殿下也未受太大牵连，若是轻举妄动，反而让周王他们心生警惕。自朝宫宴后，瑞王一直未曾提离开之事，留在定京定有别的事情要做，如今秦国仍在，倒也不惧，不妨静观其变，看看瑞王打的什么主意，再做定夺也不迟啊。 裴郎施施然说道。傅修仪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就照裴先生说的做吧。 他按了按额心。 哎呀，今日酒饮的多了，明日还要长朝，我先休息，诸位也都散了吧。 傅修仪离开后，厅中的幕僚三三两两也都散了，无神与裴郎在一处，因着裴郎本就是孤身一人，并且在傅修仪面前又太过得信任，多多少少都会惹人眼红，在定王府上竟无人与他交好。裴郎走出屋子，望着天上的星辰出神。已经两年了，他遵循同那个少女的约定，终于成了傅修仪的心腹，日子这样安逸地过着，凭借着自己的智谋得了傅修仪的信任，一切非常自然。有时候裴郎甚至会觉得这样本来才该是他的一生，可是沈庙的再次出现将这个假象打破。从一开始裴郎就知道与沈庙做的这个交易就像是同魔鬼的交涉，从他接近傅修仪开始，终有一日如眼下这样成为一个他原先所不耻的奸细。傅修仪对他极好，可是他一开始就是背叛的人。裴郎深深叹了口气，安逸的日子结束了，从今以后他要走的路都会像今世一样胆战心惊，一个不小心就是万丈深渊，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沈庙。裴郎的眼前浮现出紫衣少女清秀的脸，他一个男人尚且如此艰难，背后筹谋一切的少女为何就可以负担起这一切呢？这个道理他一辈子都不会明白了。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